第35集，库德兰被俘。 奈奥祖，他们正在逼近， 那我们走快点吧。 你要累死我们和坐骑吗？这已经是我们最快的速度了，如果还要再快，恐怕等不到联盟追上来，我们的战士就已经先累死了。到时候谁来保护你呢？ 奈奥祖和基尔罗格他们现在已经行进了将近一个星期，头几天一直平安无事，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他们抵达了泰罗卡森林，走在那些高大盘曲的树木下面，心中感到些许轻松。森林像以前一样阴森黑暗，头顶上方高高的树冠枝叶繁茂，几乎没有阳光能够穿透它们的硬壁。地面上覆盖着细密的黑色苔藓和低矮的灌木丛，或者就干脆裸露着泥土。在炎热的太阳下走了几天之后，能来到这个阴凉的地方真是让人高兴。森林看起来凉爽而宁静。这份好心情一直持续到刚刚，吉尔罗格留在队伍后面负责侦查的一个战士焦急地跑到夜晚宿营的地方来。 联盟来了，他们就在我们身后。 他们攻占地狱火堡垒的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很多。该死的卡加斯，他应该拖住联盟更长时间的。他们有多少人？ 我数不清具体的人数，但是有很多，肯定比我们这里的人多。他们正以疯狂的速度追来。 他们正在把自己推向极限，仇恨加快了他们的速度。还有多久能追上我们？ 可能落后我们两天，但是他们的首领像疯子一样催促着，正在迅速拉近距离。 拔营起寨，都起来，我们必须日夜兼程，拉开和他们之间的距离，行动。 几分钟之后，兽人开始了行军。从那之后，他们只做短时间的停歇，在泰罗卡那众多闪闪发光的小溪和河流旁边停下来喝口水，喘喘气。但是联盟还是如影随形地跟了上来，距离正在缩小。现在兽人们面临着一个糟糕的选择。 我们可以在这儿和他们战斗，可以做好准备打一个伏击战。他们的数量比我们多，远远超过我们。虽然我很讨厌这样讲，但如果我们和他们正面对战的话，他们会杀光我们。尽管我和我的士卒都很乐意为部落而死，但死在这里并不能帮你们进入黑暗神殿。但我们跑不过他们，我不相信他们看到猎物就在眼前的时候不会拼命追赶。 我们可以躲到， 还有几天时间呢，我们现在还不需要考虑这个吧。 吉尔罗格死言，我以勇气和胆量闻名的传奇战士，伟大的酋长，你竟然害怕了。这是我唯一的选择。他们和我们的距离在不断缩短，如果我们跑又跑不掉，打又打不过，我们必须躲藏起来。在这片森林里，唯一一处最适合的地方就是 这次打断奈奥祖的并非是他面前的两名副官，而是头顶上方的东西。奈奥祖感受到了气流的变化，以及一阵仿佛暴风雨的沙沙声，但是这动静异常激烈，凝聚成一条锐利的直线向他们逼压过来。他本能地扑向地面，紧接着有什么东西从他脑袋方才的位置猛地刺穿了过去，尾部拖曳着一道闪电。他瞥见一团模糊的黑影飞上天空，穿过树丛之间，然后稳稳地落在一个矮胖的人手里。这人骑在一只长着翅膀的野兽身上，正朝他们俯冲过来。 施救，隐蔽！ 局面一下子混乱了， 兽人们有的躲在树干后面，有的溜进附近的河流中，或者隐蔽在岸边，每个人都踉踉跄跄地奔跑着，不时地跌倒，在黑暗中挣扎着躲避头顶上方那些隐约可见的身影。第二道闪电划过森林，晃得奈奥族耀眼生花，只留下一道转瞬即逝的炫目白光，以及闪光幻灭后的残影。紧接着一道霹雳震撼了森林，树木嘎嘎乱响，许多兽人战士被震翻在地。显然满吹矮人的这次进攻非常成功，满吹矮人们骑着狮鹫俯冲下来，把他们的风暴之锤向左右两边抛掷出去。有些进攻没有击中目标，但那些可恶的锤子又飞升上去，回到了他们的主人手里。他们像复仇的幽灵一样，再次将他们抛了出来。闪电一次又一次地劈开空气，雷声持续不断地轰鸣着。当他们不扔锤子的时候，就会突然俯冲下来，近到可以让狮鹫直接袭击兽人，用兽人手掌大小的利爪撕开他们的喉咙，啄出他们的眼珠，用致命的尖喙砸碎他们的头骨。在闪电的间隙，奈奥祖看到一些兽人聚集在一起，希望依靠数量来保障安全，但实际上只是给对手提供了一个更容易攻击的目标。他看到风暴之锤的一记重击就把十几个兽人打得四散奔逃。雷击与闪电过后，这些人中只有一个兽人还能动弹，但也是有气无力。 他们在屠杀我们，血魔快点来帮忙。只是几个类似人类的小矮子和生长失控的鸟而已，我原以为强大的奈奥族足以应付这样一场无足轻重的进攻，不过没关系，如果你不能，我可以。 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塔龙血魔。 奈奥族紧握着拳头站了起来，他被怒火点燃了，他全神贯注于他们脚下的土地和周围的空气。他的萨满教法术曾经使他与这个世界融为一体，能够利用元素本身，但是自从他向基尔加丹宣誓效忠之后，这些元素就不再回应他的召唤了，好像恶魔的能量排斥着这些元素。而现在他所有的族人都被恶魔的能量污染了，但是不要紧，打那以后他学会了新的技能。之前除了袭击的呼声和垂死的哀嚎，森林是静止的，而现在却突然刮起了大风。一只狮鹫刚刚还在平稳地向下俯冲，伸出爪子，张开尖喙，愤怒地鸣叫着，现在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打得东倒西歪，疯狂地嘎嘎大叫。他的骑手奋力挣扎着想稳住座位，但是失败了，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没有了负重的狮鹫想向天空飞去，随后奈奥祖用双手做了个手势，风卷起了干燥的灰色沙子，不断地冲刷着矮人和狮鹫。满吹矮人大声呼喊着，这不是胜利的欢呼，而是由于皮肉被从骨头上冲刷下来而发出的痛苦嚎叫。这叫声在奈奥祖的耳朵里听起来非常甜美，矮人和他的坐骑都未能幸免，飞扬的羽毛和飞溅的血沫被卷入旋风。几秒钟之后，森林的地面上就只剩下了两堆白花花的肉。但是奈奥祖才刚刚开始，他左手一挥，脑袋大小的岩石从地上弹了起来，向上击射，好像是被下面起伏不平的地面抛掷出来的。奈奥祖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余的满吹矮人，更多的岩石从地面喷发出来，射向天空。狮鹫和他们的骑手们不得不停止了对兽人的攻击，他们努力闪躲着这些突如其来的石头。满吹矮人们被迫要集中精力对付这种新的威胁。奈奥祖转向血魔，嘴角露出一丝高傲的笑意。死亡骑士看起来很惊讶，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做得很好，现在看看我是否可以再给他们添添乱，看那个矮人 在第二次战争期间我曾见过他，他是首领。 血魔眯起眼睛，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观察着头顶上空飞来飞去的施救的阵型。他特意指着一个矮人，随后血魔站起来高举双手，他们开始发出一闪一闪的绿光，紧接着能量向上激射而出，同时击中了施救和骑手。施救发出痛苦的尖叫，从高空骤然坠落，他的翅膀紧紧地收了起来，与此同时他的骑手也一阵抽搐，从鞍座上摔了下来。施救不知如何抖落了施加在他身上的伤害，及时地展开了翅膀，从死亡坠落变成了不断转向的滑翔，然后拼命地拍打着翅膀向上回升。他飞到了低处的树枝上面，一头扎进了阴影之中，而他的骑手就没那么幸运了。那矮人砰的一声撞到地上一动不动，血魔向他冲了过去，吉尔罗格和奈奥祖也跟了过来。这是奈奥祖第一次近距离看见矮人，他仔细地观察着这个奇怪的小个子。他的身体肌肉结实，脸部轮廓分明，长着很长的变状胡须和头发，大部分肌肉被纹身覆盖。那个蛮锤矮人的身上有几处伤口还在流血，但他的胸部仍在有规律的起伏。 现在好了，我们有了一个俘虏，而且还是这群人的领袖。 哼哼哼哼。